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是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吴俊浩。今天是4月19号星期三，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1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日前，大兴区被农业部确定为第二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市创建试点单位，这些县市是按照相关要求经过省级农业部门挑选推荐和公开征询意见确定的。试点期间将组织开展创建工作，通过考核大会被命名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市。大兴位于北京市南部，距离市中心13公里，是首都重要的农副食品生产供应基地，历来有京南门户、绿海田园、南菜园的美誉。 4月15号凌晨3点左右，亦庄派出所民警赵亮亮带领辅警金凯强、王旭南在进行治安巡逻。当警车开到东五环的小洋房东路时，他们在马路边上捡到了一个钱包，里面装有18000元现金、银行卡和行驶证等重要物品。民警马上根据行驶证上的信息，迅速查询电话，联系到失主马勇，将财物归还失主。 温室加温靠水循环供热，杀虫用的是纯生物物理方法。记者日前从大兴区了解到，东正农业产业园的番茄成熟了。这个园区和新西兰合作，利用高新技术生产番茄，每平方米年产量可以达到60公斤，是国内传统温室番茄产量的6到8倍。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日前大兴区被农业部确定为第二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市创建试点单位，这些县市是按照相关要求经过省级农业部门挑选推荐和公开征询意见确定的。试点期间将组织开展创建工作，通过考核大会被命名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市。大兴位于北京市南部，距离市中心13公里，是首都重要的农副食品生产供应基地，历来有京南门户、绿海田园、南菜园的美誉。全区现有耕地面积62万亩，有蔬菜、西甜瓜、果品、甘薯、花卉5大种类种植业主导产业。养殖业方面，西瓜、牛奶产量位居北京市第一位，蔬菜果品生猪出栏居全市第二。目前大兴区拥有农业观光园120个，全区农产品综合供给量占全市的1/6，居郊区县前列。大兴的农副产品不仅种类丰富，而且质量优良，以瓜果命名的文化节更是远近闻名。 大兴一直有中国西瓜之乡的美誉，尤其是庞各庄西瓜最出名，这里也就成了北京市一个重要的农产品基地。庞各庄镇种植西瓜已经有400年历史了，由于土壤和气候条件非常适合西瓜栽培，农民在多年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生产出的西瓜口感好，含糖量高，又甜又脆，是庞各庄镇远近驰名的特色产品。1995年4月，庞各庄镇被农业部命名为中国西瓜之乡， 西瓜产业已经成为大兴区农业的代表。西瓜节是大兴区政府主办的经济文化活动，办节宗旨是以瓜为媒，广交朋友，宣传大兴，发展经济。每年5月28号举行。第一届西瓜节于1988年举办。 安定镇有着上千年的种桑历史，拥有华北最大、北京地区独有的千亩古桑园，树龄最长的达到500年以上。明清时期，这里出产的桑葚曾经成为皇宫大内贡品。2004年，安定镇被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授予“中国桑葚之乡”。2010年，安定镇的桑葚获得国家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自从2001年成功举办了首届北京大兴安定桑葚文化节后，每年这里都会诚邀各方嘉宾到此旅游、观光、采摘，参加节庆活动。 采玉镇位于北纬40度，气候、水土等自然条件与世界著名的葡萄之乡法国波尔多非常相似，十分适合葡萄的生长。采玉的葡萄品质好，含糖量高，果形匀称，口感好，是京郊主要的葡萄产区，并有上百年的种植历史，被称作为中国葡萄之乡，在北京甚至全国都比较有名气，有北京吐鲁番的美誉。葡萄节每年从8月18号开始到8月22号结束，由采玉镇人民政府主办，企业协办。 物产丰富的大兴还有不少让游客流连忘返的好去处，下面这两个地方就很有代表性。刘民营村被誉为中国生态农业第一村，此外还曾经获得北京最美的乡村、全国绿化美化千家村等荣誉称号。刘民营生态农场里面有生态农业科普公园，及展示教育、娱乐、互动体验与观光旅游一体，这里是公认的亲子乐园。南海子公园是北京四大郊野公园之一，南海子历史上是北京最大湿地，是辽金元明清五朝皇家猎场和明清两朝皇家院囿。南囿秋风早在明朝时就与西山晴雪等列为燕京十景之一。 本台消息，4月15号凌晨3点左右，亦庄派出所民警赵亮亮带领辅警金凯强、王旭南在进行治安巡逻。当警车开到东五环的小洋房东路时，他们在马路边上捡到了一个钱包，里面装有18000元现金、银行卡和行驶证等重要物品。民警马上根据行驶证上的信息，迅速查询电话，联系到失主马勇，将财物归还失主。当天上午9点多，马先生匆忙赶到亦庄派出所，从民警手中拿回了失而复得的钱包，里面的钱物完整无缺。民警通过询问事主得知，家住合成景园小区的马先生经营一个彩票站，14号晚上办完业务开车到家已是夜里12点多，下车时他不小心把钱包丢了，而15号一早离家外出时，他都没有察觉。 亦庄派出所民警赵亮亮告诉记者，捡起来沉甸甸的，好家伙，这钱包里竟然有小20000块钱呢，银行卡和社保卡、驾驶证全都在里面。之前遇到丢钱包的也不少，但捡到这么多钱的还是第一次。当时发现钱包里有这么多钱，就想着失主一定很着急，赶紧把钱包归还给失主是我们的职责。出门在外一定要谨慎小心，保管好自己的财物，这钱包要是让别人捡到了，估计钱也就没了，何况还有银行卡，损失会更大。事主马先生表示，要不是接到民警电话，都不知道自己钱包丢了，非常感激亦庄派出所民警和辅警的拾金不昧好品德，消除了财务风险和其他麻烦。他称赞公安民警是为民服务的好榜样。 本台消息，温室加温靠水循环供热，杀虫用的是纯生物物理方法。记者日前从大兴区了解到，东正农业产业园的番茄成熟了，这个园区和新西兰合作，利用高新技术生产番茄，每平方米年产量可以达到60公斤，是国内传统温室番茄产量的6到8倍。记者在温室内看到， 脚下遍布着多种管道，连接着室外的储能罐。园区工作人员介绍，这个立式储能罐容积是2500立方米，主要是用来储存热水，热水可以通过管道输送到温室内供热。园区的水循环供热系统以天然气作为燃料能源，温室计算机控制系统可以根据室内温度进行自动调节，大大节省了能源。 园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5万平方米的温室日常管理只需25个工人。依托新西兰的先进技术，东正农业产业园区内番茄全部采用纯生物制剂苦楝油杀虫，番茄生长的全过程可以避免化肥农药的使用。园区内的番茄完全按照欧盟食品标准生产，质量安全可以保证。据了解，这里的番茄产量每平方米可以达到60公斤，是国内传统温室番茄产量的6到8倍，一年当中可以实现10个月挂果。 本台消息，在施工地周边出现了使用集装箱废旧车辆搭建的非法商亭，影响了环境秩序。近日，亦庄开发区城管分局与大兴城管局联动起来，对交界区域进行了违法乱象专项整治，一举查获了50个违法私搭林建。目前，21个私搭林建已经拆除，道路环境大大提升。亦庄开发区路南区正在快速开发建设进程中，很多大项目正在施工阶段。由于周边商业设施少，一些商贩趁机在路上用私搭临建设施向施工人员售卖日常用品，集装箱、废旧车辆都被不法商贩利用起来，售卖物品摆进内部，外面盖着黑色毡布，废纸壳挡在破损玻璃上，有的私搭乱建甚至还被商户当成住所，环境秩序遭到破坏。 城管分局执法队相关负责人介绍，这块区域属于2个辖区的交界处，单凭一家无法进行处罚。为了拆除违建，保护工人合法权益，恢复环境秩序，亦庄开发区城管分局找到大兴城管局迎海执法队，双方迅速行动起来，对交界区域开展了环境秩序整治行动。接下来，对于到期没有自行拆除的违法林建，城管部门将依照程序切断用电以后进行清理销毁。下一步，开发区城管分局还将对这片区域加强巡查，重点盯守，防止私搭林建现象的反弹。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本台消息，启动拆除。近日，随着现场指挥员一声令下，大型钩机铁臂高高扬起，向着长子营镇牛房村的一处违建砸去，警戒线内的2层厂房相继倒塌，长子营镇今年第一场大规模违建拆除工作由此正式开启。这处违建原来是长子营镇牛房村的魏老乡食品厂，位于长子营湿地公园的核心规划地块。这个占地5900平方米的食品加工厂在当天已被清除完毕。违法建设是城市建设的痼疾，今年大兴区吹响了拆除违建的号角。长子营镇副镇长崔建国介绍，长子营将在牛房村、小黑巴村拆除违法建设面积1862亩，拆除后其中520亩用于湿地公园建设核心区，剩余用于镇域整体绿化和产业规划，重点在湿地周围布局旅游、航食等产业。 长子营镇牛房村是大兴区最东南的一个村，与通州交界，作为展示大兴区脸面的一个村庄，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周边聚集了多个养殖小区，成了低端业态的根据地。两区交界，交通便利，经过多年的发展，牛房村周边很多养殖小区逐渐演变为群租房，成了低端制造业、加工业等低端业态的盘踞地点，污水垃圾随意排放，原来用于畜牧养殖的大棚成了大杂院，旁边还滋生了许多简易结构搭建的违法建设， 环境被破坏，各种安全隐患也随之而来，违规排污屡禁不止，消防隐患令人担忧。不只是牛房村，小黑法村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窘境。长子营镇基建办张扬介绍，今年一期拆除涉及小散乱污企业和养殖小区154家，为保障农民长远利益，不得不将这些顽疾拆除出去。 记者了解到，这些企业大部分为木器厂、玻璃厂、塑钢厂等低端产业，这些企业来回运送物品严重堵塞了村中出行的唯一道路，给村民出行带来极大不便，这一切将成为历史。错乱堆积的杂物，经营混乱的小企业，散乱各处的违建，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将全部拆除，一切不符合首都发展规划的企业将全部退出历史舞台。张扬介绍，去年12月底，长子营正式启动拆除一期工作，今年2月份，经过前期工作，154家企业同意退出，随后这些企业陆续自行进行搬离，如期腾退了所有房屋。到今年6月底，这些有碍观瞻并且存在安全隐患的小企业将全部退出长子营。在拆除第一天，长子营镇出动了8台挖机，挖机用机械臂将违建一侧的墙壁推倒后，专业工作人员对现场进行拆后处理，对废物进行回收，对建筑垃圾进行清运，对裸露的地面进行善盖。当天长子营镇共拆除违建4万平方米，占地面积200亩。按照规划，4万平方米拆除腾退工作完成后，全部用于湿地公园的绿化、水系打造、微景观建设等。京南地区又要增加一块调节城市呼吸的绿肺，市民也多了一处呼吸新鲜空气的好去处。 这一规划不是出于偶然。据了解，在长子营镇牛房村，有凤岗河从西北向东南流过，地下水资源极为丰富，牛房村域为永定河冲积而成，表层土岩性为沙土、粘土等，厚度为10米左右，浅层地下水埋深3.1米，水源是永定河下游古河道地下浅流补给，水量充足，水温终年保持在13摄氏度到14摄氏度之间。改造成湿地公园，不仅形成了美丽的景观，更是给周围居民增添了休闲的场所。长子营镇牛房村村支书李金爽告诉记者，长子营湿地公园位于牛房村西边，村周边的违建拆除后将成为湿地公园的核心地块，这一湿地建成后将极大改善村庄周边的环境，湿地周边将来还能发展旅游业，让村里的百姓享受绿水蓝天的同时鼓起钱袋。原来违建地块的树木也将全部保留，就地保护在湿地公园内。崔建国兴奋地说，环境的改观，产业的升级，农民有金山银山，又有绿水青山，这样的生活才算理想。一期拆除后，我们还将在全镇域启动2期拆除，给群众一个更好的长子营。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靳时萌采制的新闻专稿，对动物有小爱，对保护野生动物有大爱，即野生动物科普专家宋苑。 这大橘 哇，真好玩耶。 就是它，刚才这个你看，这个就是野生的小鸟，这就是春天会来的。 在一个鸟语花香的日子，本台记者靳时萌走进了北京市麋鹿苑，采访了这里的科普部部长宋苑。2007年，宋苑在新西兰梅西大学动物行为学研究生毕业，至今从事动物保护宣传普及工作已经有10年了。从当初一个只是单纯喜欢猫猫狗狗的小女孩，到现在的野生动物科普专家，这样的成长过程也是宋苑对动物、对自然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过程。 您当时选择这个动物学，您的家人朋友都理解吗？